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童音，欢迎童音。 好，大家晚上好，我是006号漫游观察员，对，我还记着这个号呢。 嗯，006号童音是吧？ 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现实声演员啊，我是童音。 请认准唯一编码。 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已经好几天了，我总是忘记主动介绍我们的漫游观察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自责。 你现在已经完全的忽视我们了，真的。 但是我还是主动的想了起来，所以我心里还是有你们的，所以好好表现好不好？006号。 好的好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是模型世界的杂志主编吴迪，欢迎吴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吴迪，模型世界杂志的主编。 是的，然后还有奇葩动漫团队的老盛和杂鱼，欢迎两位。 大家好， 欢迎。 是的，其实我们的老盛老师已经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是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老盛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了一下魔玩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我还记得有很多的厂商，然后包括这个模型什么 PVC， 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材质， 对对对，还什么没有涂色的，然后涂了色的， 对， 然后也提到了这个什么高达之类。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搜刮走了很多的好东西。所以 遗憾上一次我还没有来，真的。 对，自从上次节目结束之后，就一直盼着老盛老师来。但我想吧，这一个月如果总请老盛老师的话，就显得我的意图太明显了。所以就使劲忍呐、忍呐、忍，终于忍到了11月份，终于迎来了我们魔玩科普大讲堂的第二集。而且今天还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吴迪老师和杂鱼老师， 对， 三位一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聊这个模型的涂装。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就是看上去非常淡定，其实关于模型的涂装，我的就像一片白纸 一样，一无所知。 就好像你不是哦。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两句了。我呢，作为一个就是喜欢这个手办和模型能有10年12年，差不多也有12年了吧。 哇，你有12岁吗？ 哇，超厉害的，我跟你讲，得有12年了。但是啊，朋友们，我对涂装一无所知，因为我是 一 个素组的。对，我是个素组党，然后。就因为真的很复杂，而且他需要的这个装备什么都比较专业，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非常专业的老师， 是 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叫涂装教程，从零入门， 可以的，可以的， 对，也是从入门到放弃吧， 从入门到弃坑是吗？ 对对对， 在8:05的时候我们好像入门了，然后8:55的时候大家准时弃坑， 好， 开个玩笑，而且刚才童音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速组， 对， 速组是什么意思？快速组装的意思吗？ 速组我觉得可以让老师们来解答一下， 其实 那先说 君莫这边的速度， 双互吹， 大咖云集的场合就容易出现互相那个就是谦让的情况， 谦让特别的谦虚。那我们 派个代表 吴老师 先 说君莫那边的， 吴老师，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甭客气，自己加。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速组啊，是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我定义就是模型是什么呢？是微缩艺术创作，当然这有点高啊，就是咱就说玩模型。我首先得有一个模型吧， 对， 在板件上它不成型，我们要把这个模型，我带了一个完成速组的一个模型，但是上面有 些 改造，我可以，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上看得清楚 啊，我们看一眼， 可以， 小心， 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就是不同颜色的构件，其中的那个沙色和棕色是它啊，对，那个枪我没有固定，哎，它这个是原来模型的配件，然后呢，我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就把它上面的增加了一些改造件，比如蓝色的肩甲、灰色的肩甲，都是我后面追加的。然后那个腿上的装甲，那银色金色反光的是蚀刻片，用军事模型上的做了一些简单的改造。 所以这个模型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些加装和改造的。 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军模以外，我也很喜欢玩这些动漫 衍生品的这些什么，比如高达呀、这些， 就是乐趣很足。 对，它的创意更丰富，就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改造。 对，刚才我们这个机体也是，就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有一个梗叫做"男人的浪漫是什么"，来，吴老师。 那必须是单眼的吧？ 什么？请给我这个、 因为就高达里面的这个扎古这个机体，它是只有一个眼睛的，然后高达是两个眼睛的，但是男人的浪漫就是扎古，因为高达作为主角机有它的主角光环嘛。 对 对, 对，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开扎古的才是真男人。 对， 我 大家看我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点头就好，点头就好， 对对，点头就好。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这期节目是不能少了我的， 对， 因为我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福利， 对， 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给大家有预告嘛，说今天所有参与我们弹幕互动的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福利，福利是啥嘞？来，童音同学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手里的这个 RX782 造型能力非常之强，朋友们。 是的，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今天要送出三份这个高达的模型。如果大家这个积极参加我们的弹幕互动的话，稍后我们再想一想啊，一共送三个，那我们就分别在8:15、8:30片花过后和8:55分别让我们的三位嘉宾每个人弹幕随机抽取一位。这个听众和观众抽取到的小伙伴，您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和手机号通过私信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统计上去，您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模型了。怎么样？激不激动？惊不惊喜？ 就激动什么呢？又我又拿不到， 可以偷偷。 但是上次我拿到了呢。 对对对 好的，总之大家可以多多发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群号是556。 五六五五、 啊、对不起 五五来动动 五六七 啊五六七 五六七 我都被弄忘了 五五六九三啊五五六六九三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 哎 看其实我是特别用心的再去背所以才会出现混乱、 所以下个礼拜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要这样 否则你就被 fired、 太严苛了真的 好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2了、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好的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006号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吴迪老师。 吴迪老师，欢迎。 好， 老生老师。 老生老师。 还有杂鱼老师。 杂鱼老师，其实杂鱼老师很年轻，所以我叫老师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 并没有。 这 三位都是我们魔玩界的 都是老师， 大手子， 都是大手子了。 叫一首这个老师也是 应该的， 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 所以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问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就是三位是怎么喜欢上模型的呢？ 为什么 要我先说吧？就是我的故事比较多，因为我带来了我的两个阶段。首先是吴老师，这个不是商业互吹啊。我是通过吴老师的杂志接触到的模型，然后 从小就看吴老师的杂志。 对对对，我是从小看着吴老师的书长大的。 哇， 这个人很有渊源。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从事了这个行业呢？大概是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然后无意中逛漫展的时候认识了老盛， 哇！ 然后 所以你的人生真的是很精彩的， 对对对。然后遇到了老盛，当时老盛就是我快毕业了嘛，老盛就说：“哎，要不一起来做网站吧？” 小伙子，看你骨骼清奇， 对对对对，我这里有一个网站，你看做一下。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入门到工作，我今天 没有到放弃是吗？ 没有到放弃，没有到放弃，所以说这就是人生的两个阶段吧，活着的两个阶段。 原来我是第一个阶段， 我是你第二阶段。 那怎么样？那个老盛老师，杂鱼入职之后，觉得这小伙子咋样？ 好，非常的专业，对，就是业务素质非常的不错。 哎，这不该说吗？ 这话不该从嘴里说出来啊。 就是啊，为什么？ 那 老师 老师， 其实我这一半因为工作需要，一半因为爱好吧。因为大家知道我以前玩变形金刚的嘛，但后来我发现玩变形金刚哈，你买好几百块钱买个变形金刚，可能几小时玩腻了。但是你买个高达，你忽然发现能拼好几天，我觉得挺值的。 还分各种比例，比例这种就是更精确的这种，你还要拼，有的要拼一个月吧。 想学完慢慢做的话， 如果像吴老师这么拼法的话，可不得一个月吧？ 知道，我知道，这个模型是有比例的，越大那模型肯定越难拼 啊。好，来，我们有请吴老师来进行发言。 不要这样。 这样，那个，我觉得在我发言之前，咱们先发个福利吧。 哎， 然后该听讲了。 是的，还真是8:15了。 哎， 那好吧，那我们正好就是因为吴迪老师正在讲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模型，那我们的吴迪老师先抽我们的第一个福利，好不好？ 好。来，我们把我的这个弹幕， 把我的这个神圣的手机，简称圣机，递给我们的吴老师。 然后怎么个抽法？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有弹幕嘛？底下这个，您随便看谁顺眼，您就念出他的名字。 这个太随意了点。 因为每次抽奖嘛，都有人说我黑箱，我很不高兴哎，总有人给我发私信，所以这回选择权交给我们了。 符合您的审美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说点好好话。 对，弹幕可以刷起来了，真的。 对对，不过因为我们弹幕有 现在。弹幕比较少，大家再发一发。 这个弹幕有1分钟的延时， 帅的是吧？简单。 那让我们的吴老师先。 对，有没有玩军模的？我问一下大家，如果有的话，来举个手。 哎，这个不错，你看他写我是女网友， 我是女网友。 哎，我看这个，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讲一讲做旧吧，哎，这个可以，看看帮我看看这个 萨萨萨萨娃。 哎，那就咱们就选这个网友， 行，叫叫 这个。 那个 专业的 嘉宾老师要记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 萨萨萨， 截个图， 截个图，好不好？ 萨萨萨， 不太会用。 来来，截个图，截个图，截个图哈。 这个先进的点，萨，他就讲讲一讲做旧吧。 哎，这位弹幕的这个水友也是提了一个非常关键 的 问题。 然后你恭喜您获得了这个模型，这个高达，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好， 然后我在我力所能及之内编个故事给你讲给你， 还这个寓教于乐对吧？编一个故事给大家讲。 好，那我们的吴迪老师先说说 做旧， 为什么不是说为什么会喜欢上模型吗？ 是这样。 哎呀，这个对模型的爱是融入我的基因里的，也就不用说了。 哇， 真的， 这种灵魂上的 升华。我从小就是比较。因为我的家庭比较特殊嘛，父亲之前是军人，然后母亲的工作就是离家也比较远，经常是我在大院放学之后一个人在家，或者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全托，基本上就是从最早的塑造就是泥土嘛，然后和了水之后 橡皮泥， 不是橡皮泥，就土， 就是泥土， 堆沙堆沙，在沙坑上挖个城堡，然后呢摆个石子当小兵，然后这种自己给自己讲故事，然后这种，然后但是光讲故事没意思，然后需要有一个偶像寄托，然后把故事的更生动。那我就捏个小人儿，从沙子里挖出来点那个粘土，然后可以捏一些小造型，然后后来有了橡皮泥，然后就。 从比较原始原生态的玩具， 我也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对啊，现在也没有多大，然后就特别喜欢高达这个东西，当然也知道就是生活当中不可能存在这种巨型的人形兵器，但是很喜欢嘛，然后就去买，买了之后装起来，我就幻想自己能够去驾驶这个东西啊什么的，当然这都是从小就是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也就是男生非常你们男生眼中的浪漫， 男生眼中的浪漫 都有一个英雄梦嘛。 对， 而且刚才我们这个弹幕这个萨萨萨娃说这个 做旧 方面的问题，那正好就着他这个问题，我们来简单跟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吧，那就是我带了一个做旧的这个模型，在我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家伙事儿也全都是一套全呢哈。 您说什么，我们给您拿什么， 谢谢。 来， 厉害了！ 变一这个宇宙战舰。 刚才底下有一个小恐龙，就是上一期节目好像高泉老师他那个52 Toys 出过那个猛兽侠的小恐龙， 就是可以变形的那个， 对，然后 而且还有樱花的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忆 樱花。对，猛兽侠也是陪伴大家成长的一个。 有一个那个直接就是在模型上做旧的下面一层吧，你看看。 好，我们来扒 了 一下。 我这次带了4层宝盒， 哇，四层。对，一会儿这 4层 我们就再也别想拿走了，这4层就留在这里了。 吴迪老师说以后再也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我这家当都被你们给瓜分了。你说 每次来一次就出一次血啊？ 对， 就是大家可以还是杂鱼老师你那边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 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这个 可以 能不能对上？ 还是很高兴的， 而且360度全方位展示呢。 对， 这面有一个变形成小小盒子的，是我们另外一个。 编辑他涂装的。这是按照军模做法，很典型的这个军绿迷彩。 这是有做旧吗？ 对，上面待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有点掉漆。然后这个呢是主要就是黄色的，这个是在它出厂色上面直接做的效果。 那一般做旧会用到什么？ 我这个用的是油画颜料。是我们的一个编辑，当时我跟他交流，他就是想也是想体验一下做旧嘛。然后我说怎么办呢？你去观察，就我们门口有一个破的配电箱。然后拿着相机把那上面的锈拍下来，我说你照着它画。之前第一次不满意，他也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就说那你去看。至于怎么画，那很简单，照着画呗。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旧画呢，在我看来是让模型更生动的一种手段。刚才说到它有造型了，后面还有其实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上色。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最后怎么让这个模型看起来更像真的，更生活。就是它是时间的印记，也可能是这个经历的这种环境， 就有种沧桑感。 对， 对， 就你不管你是它是时态空间，都可以通过旧化手段然后在模型上表现出来。 就 当然可能我说的，对，我说的可能比较空，但是需要大家就是观察一下身边，比如车，比如自己的鞋，从新到旧，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变化。 是的。就东西太新了，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接地气。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确实，而且刚才也说到了，是要先上一层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基础上做旧。 对 对，因为也可以直接做旧，像这个小恐龙，它就是本身它的颜色已经很好了。就是它已经做完了分色。这个我就要说这个，它本身定位是玩具嘛，就这个玩具的完成度很高很高。然后呢，它就直接可以在上面做发挥了。就咱们现在有一种玩法，就是所谓刚才老师说到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出图，它也是通过这个颜色的那个变化，更丰富，然后呢，通过旧化让这个模型更生动，像真的。其实就是这个是旧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这个东西像真的。 其实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我问一句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就是咱们做旧的时候会用到磨砂纸这种东西吗？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好意思问。 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直指核心啊，就是用什么东西去做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找到一个适用的工具，你想用什么效果，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砂纸，或者是刀尖啊，我去做剐蹭掉漆和磨损的时候经常要用到这两个工具。 还真的用， 是真的来剐蹭一下是吗？ 对，就是比如说我底色有一个底色，然后我上面有面漆，但是咱们观察这个比如车，它被剐了以后，它会把面漆刮掉，把底漆露出来。 说起来都是泪呀。但愿大家一辈子都不要看到汽车剐蹭是什么。 吴老师，那这个说到这个做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战损。对，而且就万代之前做过那个能天使的战损模式，那个战损就已经按说在我看来啊已经做得挺好的。那像老师们这种程度还会去加工它吗？ 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个腿上，我就做了一个战损，就是装甲被割裂，比如说像有一种那个物理损伤的效果。对， 来我们正对摄像头看一眼，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的。还是可以的。 有一个被那个比如说砍刀啊或者是重型的撞角给它撞了一个裂痕。就类似这样的。 像这种特殊的效果是不是最好一次性做成功？如果说一次性做的不太成功，是不是也没有办法返工了？ 不会的，因为就是我们说了嘛，它是时间的印记，就是在一个模型上它不同的阶段可能会受到不同的损伤。所以就是这个效果就分层次，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通过自己的想象把这个故事完整。然后根据就跟你就是一个编剧嘛，然后你在创作你的模型的时候，为什么用作品去讲故事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效果的叠加。比如像你刚才说，那有一个效果我做的不太满意，那好，我可以编一个理由，也不叫编啊，就是我找一个理由把它我比如前一个那个炮弹弹坑做扎了，那好，那它会不会踩一脚泥坑，然后你把它那个瑕疵给遮掩？ 所以我们自己开启了上帝视角。 对， 你可以去创造。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模型是文创的很直接的一个载体，它能够承载你的创意，也能够讲述你想表达的，不管是心情也好，是故事也好，都可以。 所以这个涂装模型的一个乐趣就在于自己涂装过的东西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对， 和市场上卖的成品 它是那种意义是 不一样 的，对自己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听完老师说的，我觉得我灵魂上得到升华，我不想说话了。对，我想， 因为你无话可说。 哇，我觉得我今天面圣了，你知道吗？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旧化和磨损做的最好的，肯定还是就是你特别年纪小的一些玩家。 你什么意思？ 比如，不是说你了，你都30多岁，你干嘛？就是、 你看我们吴老师刚才犀利的目光没？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像邻居家的孩子，就把我的那个模型从台子上摔下来，那种做旧事，就是无法挽回的心痛，你知道吗？ 这是不属于非那个非自己的意志， 对对对， 自己意志之外的， 就是强行做旧，强行战损， 对，强行战损。而且刚刚也跟大家就是说了一下这个模型嘛，其实模型也有分类的，它大概如果按大类来分的话是怎么样来分？ 自己应该都有分类的。 来，老盛老师来说， 就是科幻和民用吧，相当于对吧？ 科幻和民用吧， 对，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本来世上没有这东西，可能是从一个动画、漫画或者一个电影中来衍生出来这么一个，最简单就是高达是吧？大家最常见，这就是 所有动漫当中都可以算到科幻这个大类别的嘛？ 对，人物也算吗？ 只要脱离现实的都可以。 哦， 现实不能再去。还有一种就是军模民用，对吧？ 就 是 兵人这类的。 嗯，哎，对，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的飞机、坦克啊，做成模型，哎，这就最简单，最简单的两个区分了，对吧？ 对，其实就是一类是幻想嘛，还有一类是现实，这是两大类。 我还有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我决定问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在超市里面看到这个儿童玩具区，会有给小朋友做的这些飞机、大炮、坦克，他们算不算模型呢？ 我拍案而起，我觉得不算。 不算的，不算。模型这个东西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比例的一个准确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比例去限制。 这个事情我反而倒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现在、就是、 我这个问题问得好、 它实际上是这样，就现在啊，模型和玩具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 对对， 是这样的。 对，因为你看，就比如说啊，我们定义模型是什么，最简单，它是按照你的想象或者是实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缩放，就是你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还原这个东西，不管它哪怕是一张画稿，或者是一个真车，那高达它有设定，它有自己的一个规则，或者一套体系，那这就是模型。至于说玩具，大家看了那个玩具，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面向大概三家，就是3岁往上， 对， 人家做的也很精致，它、 嗯、 所有的这些表现形式和呈现手段都符合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定义， 对模型的定义， 对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现在，比例模型，它为了就是让更多的玩家参与，它增加了可玩性，比如说声光电的手段，它能更吸引人了。那你说， 对， 我一直觉得模型是从玩具衍生出来的，它可能本来是从玩具，就像我刚才说，我拿了一坨泥，我捏了一个东西，你说它这泥是玩具吗？这不好判定。对，但你说我拿这一个油泥，我完全按照比如说两位主持人的形象，我捏了一个造像，它就是模型了呀。 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模型啊。 我们现在可以打印了，就是 3D 扫描，然后直接打印也可以出来。 但那个造价很高吧？ 还好。 一般的这种就是大概这么大，就一般手办那种大小的 3D 打印出来的造价成本会在左上多少左右？ 看用什么材料，它这个就是不同的材料价格差异很大。哇，那得个大几万。 哇，那可能确实还是 也就听听就得了。 听听得了。 还真我带了那个 3D 打印的模型了，待会儿你们要有兴趣可以看。 哎，下半场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们大家展示一下，而且今天很多通过我们 FM 98.2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很心焦，因为我知道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太方便看视频直播，然后经常也会发私信说，哎呀，这个听节目的时候觉得很心焦，因为看不到你们在看什么。 对， 但是有条件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找到哔哩哔哩 B 站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找到漫游嗨翻天这个直播间，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包括我们今天也是带了很多这个模型涂装的工具，还有这个成品的模型给大家来展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待会儿在我们的半点片花结束之后会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次抽奖，那是让我们的老盛老师待会儿随机抽取一位这个幸运的小伙伴，您就将获得我们的这个高达了。那行，那现在我们就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啊，我是006号漫游观察员。哎，统一我一定要强调这个， 给自己加一个官方认证， 我一定要强调这个，这样听起来很像 Kingsman， 对，很厉害。 好， 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现在拿到的是一个什么？高新科技。 3D 打印是不是？ 3D 打印，来给小美摸一下。 如果这个损坏的话，我是不是、 没关系？ 这个 十几万就没有了， 工资就没了。 主持人吧，哇，可以做服装体验用。 那我们俩得决一死战了。 那怎么着？ 那让给你了。真是的，对吧？ 被我的眼神吓怕了，是不是？ 对对对，毕竟我只是006号嘛。 好，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模型，大概分两类，一类是科幻模型，另外一类是军事模型。我们也是今天几位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这几类。模型大概的一个图片。 不对，我们漏掉了一环节。 什么？ 抽奖。 哦，抽奖，抽奖。好好好，来， 你看小美就有私心，你知道吗？这个主持人，哎，太可怕了。 总想自己克扣一下。 那 来，让我们的 老 师老 师， 好不好？ 来， 把我的圣机。 现在喊七八网友啊，什么？ 哎，这个七八网友可以 有机会的。 哎，其实我刚刚发现，就有那么几个，就是观众是非常的热情的，但是你。不说不夸一点好的， 哎，这个 怎么可能会 抽 给你呢？ 是有咱们网友在的，刚刚我看到了， 哎，是吗？ 有七八网友在， 那就这位吧，你看有人认识我啊， 嗯， 哦，某某事件来看个说法，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答，但是可以列他为， 哦，好，叫 什么名字？ 哦，这个人我知道。夏日恋曲， 夏日恋曲， 对对对， 恭喜 女网友， 恭喜女网友。 哦，这个夏日恋曲是一位男网友 啊，恭喜男网友。 对，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啊， 见过吗？ 所以大家啊，这个想抽奖，先把自己的性别调成女好吗？我回去我就先调。 我觉得诀窍在于你要起一个简单好读的名字，这个名字里千万不要有生僻字。一般的嘉宾出于这个面子问题，他是不会念特别复杂的名字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哈，那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图片好不好？ 好， 首先军事模型的这个，好，这个鼠标，军事模型的这个图片，让我们三位正好跟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这是。坦克 ， 除了这个之外，说不出别的， 说不出别的了。这应该算是这种算是军模的代表。 哎，其实这个是有多大呀？就是实物的话， 1:35的那个96，导的是96， 这么大。 哦，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可能要 20厘米，20-30厘米。 那个比量差不多，正好是从炮管到车尾。 对对对，我虽然自己没有玩过，但是见过一些，大概就是。就是那这是屁股，然后这是炮管了，就大概是这么长，然后装起来还是特别的逼真的。 而且大家看这个好像就是有一些差异的， 对，它有不同的 形制， 对对对，型号跟型号不同。 你这个词好专业。 这什么建构啊，形制啊，这属于主持人的必须词，凡是不懂的时候吧， 就拿来就用。 我怎么这么实在 的？ 这是那个我那个前一个章节里面的关键词。 哇，所以我还是有慧根的。 这是考证的关键。 对，这就是没有组装时候的这个板件，就是这样。 那以三位现在这个娴熟程度，组装一个这个坦克大概需要耗时多久呢？ 也好久啊 啊！其实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根据熟练程度的不同，怎么说嘞？往往你可能越了解模型，或者制作的水平越高，你在组合的时间上可能花费的时间要更长。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考虑到要处理很多的细节，它要从板件上面剪下来嘛。 啊、 它会留下一些叫我们叫水口的东西， 对， 就是那个流道和零件之间连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需要逐个的去用笔刀一点点切掉，用砂纸给它打磨掉的。 所以你组装的精细度好不好，主要是看你这个水口是吗？ 对，除了这个以外，对对，在组合的时候，可能我还要考虑到日后我会不会去涂装，然后这个零件我应该怎么去拆分它。就考虑的东西也要比一个刚刚入门的人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出很多， 所以多出来时间其实是大家在进行脑力创作的一个过程。 其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水口是一个，我觉得水口的修点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非常耗时。 对，你真的想要把它做好，你光修水口就浪费你70%的时间吧。 这个是从底部看的一个效果， 这是车体的上面， 车体上面， 对对对对， 那个卡扣应该是装炮台的，对， 对对对， 那是坐圈环， 哇，其实对我来说感觉就长得都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块就是尤其是军模玩家，他很多的时间啊花在了考证上，就是在他边组要边做判断，就这个东西跟实物有没有差别，是不是我要做的这辆车，就是你刚才看他那个图有三个形制嘛，我在某场演习或者某次战斗中的这个车，它是不是这个样子，模型里做的对或者不对，他就要不断的做判断，然后如果不对，那 OK 我怎么改，这个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军模会细致到某场演习里该型号的战车是吗？ 这个就看作者了，比如说我们大概就是做军模分几个阶段，第一有没有，我要做一个，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做的，就是就像刚才说我认识这是坦克，我不管它是什么型号，这是第一阶段，我做了个坦克啊很高兴啊，第二个阶段就是 美滋滋， 我要做哪个，比如说我要做就刚才那辆96，对，我就想做96，然后呢96的这个东西，这96里头又分 A 型啊 B 型啊，我要做哪个， 这是 96B 是不是？ 对，这是更新的型号，然后这就是那跑的丢一个轮子那个，而这个模型应该也给了，就是咱们参加那个坦克挑战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型号然后就像刚才这个就类似比如飞机啊或者什么，它都有这个问题， 是而且再提醒一下刚刚参加这个抽奖的小伙伴，您一定要记得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联系电话给我们发私信发过来，因为你知道就是 B 站它是有限制的，如果你不是 UP 主不是主播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动联系到你的，所以你一定要主动把你的联系方式 私信 给 我 们，否则您就相当于主动放弃了这个得奖的机会， 那我们就分享掉了哟， 那我们就那个啥了哟 对，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科幻模型哈。 看不出来， 还是让我们三位来介绍一下吧。 三位也表示看不出来吧？ 这里应该也是板件状态嘛。这个依旧是板件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跟刚刚那个军模的区别之处，就是在于它的板件是有颜色的。 对， 也就是说 省了涂装的这一步了。 你可以省掉这一步。它呢要比军模更加亲切一点吧，对我的感觉就更加亲切一点。你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工具还有技术，你只要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把它装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趣味性很强的， 对对对，几乎是跟 对 官图就是那个宣传图片上一样的商品了，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它对我们这个机器拼装的技术是不是也是要求相对比较低一些的呢？或者说比较友好对新人？ 比较友好， 对新人比较 友好。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玩科幻模型，你只要组上已经很漂亮了。你要玩军模，你组上以后发现吧， 还是 都会差很多， 感觉光秃秃的少了。 还原一下， 不涂装是你就没法看了。 好，那我们再下面看，这是它的什么？ 它是附带了一张贴纸。 贴纸。 对，可以把它贴到你的模型上面，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 哇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贴纸都要叫水贴？ 刚刚看的那个是胶贴，它分为胶贴、水贴和刮贴。图片上的那个是胶贴，你只要把它撕下来贴到模型上就可以了。水贴的话是需要泡水的，然后刮贴就是一般MG 模型里面带的那个，要拓到模型上面，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刮下来的。 就是要求的这个精细程度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入门的问题，就像水口一样，就是属于 很多人会 要面 对。 对， 很多人认不清这三张贴纸的区别。 你像我一直都就闹不清楚水贴跟这个胶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都一样。 对对，确实也是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吧。 我看大家还有说还有这个铝箔的贴纸是吗？ 一般飞机的会多一点吧。 铝箔贴一般用在比较特殊的场景上面，不叫场景，就特殊的模型上，就是一些模型的构件，比如说它的那个反光镜， 为了突出它的效果。 哎，对，因为涂银色很难做到那种跟镜面似的， 跟真的一样。 哎，对。然后铝箔呢，根据它的厚度，还有带不带背胶，就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位置。比如像刚才那个飞机的，就可以直接做蒙皮；美军的那种没有涂装过的银色的， 嗯 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反，主要是反光镜，这两类是用在最多的地方，还有高达上面的一些装饰线也可以。 所以还是要根据最后你想达到那个效果去选择不同材质的这种。 对，尤其像那 BB 战士里面，它自带就会有一些特别的闪闪亮的这些装饰线，这些经常见到，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喷涂？我看很多小伙伴很着急想看喷涂。 刚刚那个喷涂 来不来得及？ 电源有点问题，刚刚试一下，电源有点问题， 那真的很遗憾。 那哎呀，那吴迪老师下次还能再带这一套家务事给我们现场？ 没问题啊，我这个、就是、 下次我们上就喷。 那我们这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工具好不好？ 嗯，好的，工具我这边啊，吴老师这边， 吴老师自从越 老越老实， 吴老师，吴老师， 哎呀，这个是什么呀？ 对，吴老师，这个是什么？ 这个枣儿。 这个 是什么？ 已经开始了。 最基础的入门工具，模型剪钳。 模型剪钳， 这个我知道，就是用来针对水孔。 我先代表就广大的爱好者问个问题啊，就我要是真的想入这个坑，想开始做这种模型的这个拼装和涂装的话，我想置办一套工具，大概的费用是在？ 哦，你只要三样工具就可以了。 其实一个剪子就行了，真的。 你是要做军模，还是要做这？比如说。科幻的呢？ 我们说难度低的吧。 对，我们说难度低的吧。 那徒手就可以了。 对对对，哎，这个带来了，可以拿去做一下。 你只要有两只手就可以。 让同音同学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呢。啊， 这个是万代的 EG 系列， 就是 专门对 体积比较 Q， 1:14做的非常简单。它你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包装的，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包装。 是。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推广的教材，非常的简单， 就让你入门。 对对对，你不需要工具就可以。 适合年龄是8岁以上，看来不是太适合我。 哇， 先拼吧 啊！那我今年13岁，我就试一试了。因为这个其实我也认得出来，这是那个蛋蛋高达里面的能铁矢。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哎，也算是入坑之作啊。 好， 非常有感情。 好，谢你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弄好哈。 之后我就不说话了，朋友们加油。 来，我们接着介绍我们的工具好不好？刚刚介绍的是一个这个剪钳。 对，剪钳它。根据认可的不一样呢，它会分出很多种。 嗯， 但是吴老师带的这两把都是一样的。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工具其实它是怎么讲呢？就是模型这个制作呀，就是是手艺。 嗯， 哎，就是你 工具趁手。 对对，只要工具你用的习惯就可以。然后像比如刚才你问到也挺关键的问题，就是，投入，我不建议就比如新玩家一上来就花很多的那个钱放在工具上，你先。买一套基本上就3000套剪钳、笔刀，哎，再加个砂纸。 对，其实这个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因为我第一个高达就是拿那个指甲刀做的，其实无所谓吧，只要能拼上就是了，对吧？ 太省了吧！ 因为一个剪钳啊，也得个180块，对吧？有这钱你可能，对你可能会，你可能买个模型了，尤其你买第一款模型，你会犹豫。为什么这个剪钳工具要比模型还要贵，对吧？ 哎，三位老师，你们装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顺序吗？先装头还是先怎么样？ 按照说明书 啊， 严格按照说明书。 那朋友们，我们打开说明书。哎，今天我研究透这个说明书， 这13岁的智商应该是可以的。 哎，我觉得可以的。好， 看一下说明书，说明书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说明书现在已经是越做越详细了。 哇， 对， 那就是对我们这样的新手也非常友好了。 对，我觉得入门级的话应该是很简单，因为板材就这么几块，板材一共就这么1、2、3、4块。 就是3块白的，1块红的，1块蓝的。 对，所以说应该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入门。 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第一次看到这种没有进行拼装的这些零件的时候，会想到那个电路。就想到复杂电路图。 我那时候还以为我要把这三个板材就接在一起，你知道吧？然后还能看出完整版的怎么 样。然后发现。 后来发现装上也没有用。 好，我们可以继续介绍。 对，除了剪钳， 嗯， 第二常用的工具笔刀。 笔刀， 我们都在想吴老师怎么把它带进来的。 哦， 它是看着其实名字很复杂，就是很高级的样子， 像一个大钢笔。 哎，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笔加刀，笔刀，这个刀片就是大家平时用的那种美工刀。 嗯， 美工刀它是可以一片掰下来的嘛，就是这个东西。 使用的时候， 我自己平时啊不怎么用这个刀， 为什么呢？ 因为它局限比较大，但是这个适合新的朋友，它刀刃短就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握持比较方便灵活， 嗯， 适用范围最广， 嗯 啊，我 自己就 是一个 比较全能的工具， 直接用壁纸刀，但是我 不同意吴老师的这种说法， 就是很不安全，容易真的容易削到手。 对，这个就是等你对真正的对刃具的控制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用。 对对对，但是还是最好不要请吴老师的。 对 对, 对，我推荐也是剪 刀。对，新手来说还是用笔刀比较好。 那我的指甲刀呢？ 那是更好啊，更好。 那真的，老盛老师，您那指甲刀就是拼装完了之后再也剪不了指甲了吧？对的。 你猜的咋这么准呢？ 哎，那你的那个就没有我们家质量好，我们家还能剪，还挺利的。哎， 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啊，这个模型剪钳啊，剪指甲其实真的比、哦、真的比正常指甲刀还要好。 你们这么凶悍的吗？ 特别锋利，特别锋利。 哇，原来大佬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们剪钳多，所以说可以那个随便剪指甲，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着比较贵的什么神之手去剪指甲。 对对， 其实小的时候 200块钱就废了。 因为那个做这个模型啊，曾经用剪刀一下把手指的一块肉剪掉，所以、 对， 就是 你别说那种，别说那种笔刀了，就我用修眉刀看这手过了半个月都还没好。 对，当然没好， 所以说 要小心，真的 正确的选择工具。如果真的不小心伤到了自己，很有可能 留下疤痕，来 或者是留下 勋章， 留下心理阴影，真的会影响你。对，真的会影响你日后的。 我给你看一下。我腌一会儿六指儿， 原来是六个嘛。 那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女生留下了男人的勋章，我非常不开心的。 会好的，不会落下疤。 对，手指还算就是痊愈能力比较好。 刚才我说就是不推荐新朋友用壁纸刀，就是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就是控刀还没有熟悉的时候，就是在手上就拉了一个口子，然后。因为口子太大了就留疤了， 就变成荣誉的勋章了。 对，然后笔刀就有一个，它这儿短，基本上那口就不会太深啊。哎，就算出了问题，一个创可贴能解决。 我们还是祝愿大家不拉到手，好吧？ 对，工具使用一定要注意安全。 拿到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越拉到手以后，你玩模型就越有神韵，因为滴血认亲，你知道吗？ 是这样吗？ 那个血融到模型里 面，我觉得我们 话题有点跑 偏。对呀、啊，您那是民科 啊，我们不提倡了。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工具，下面一样是什么？ 然后吴老师这边还带了砂纸。 哎， 这个砂纸其实，这个就是太常见了， 做旧什么都会用的。 对，包括你打磨水口啊，它根据上面颗粒的粗细不同，分成很多型号。一般做模型，我是习惯是800、1000。对，然后细一些的话，可能用到了2000号。它的号数越大，颗粒越细， 颗粒越细。 对对对，一般。这个还是比较常 见。其实打磨的时候是不是 600、800、1000，然后2000，大概这个范围。 所以也不是说这个号数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是吧？还是根据不同的需求。 根据需要，对对对，就是除了 一般的，好像是2000号以上就是抛光，也不叫抛光，就是 2000以上的那个。 对对，就 是抛光已经很都已经很。 看，卡布老师给我一个镜头，谢谢。你看。我没有看，我真的没有看那个说明书啊。底子还是在的，虽然很久没有装了，就直接抠板装的。 幸福的像一个像个3岁的孩子。 因为没有看说明书，所以说他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仅仅装完了上半身。 我很难过。 所以说要看说明书，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提倡大家还是要看说明书的。 是， 他放在这里就是有这个关键作用的。 那我们同学继续哈，加油！我们这边可以继续介绍了。好像很多工具可以加快一些速度给大家介绍。 带了好多，哎呀，让吴老师介绍吧，我已经好久没有做模型了，这我都不认识这个都。 这个 老盛老师也可以帮忙介绍。 对，老盛，你看这 我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吴老师，你看这是吴老师工具的1/10啊， 1/10。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说，大家其实玩模型真的不能用这么多工具的，不像吴老师玩这么精啊，因为吴老师对自己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你看，这是刚才吴老师说。它的速度模型啊，速度模型。 其实我们的速度都不是这个样子，我没好意思说。 那个正常来讲，其实大家普通玩家就是要求不这么高的，你只要把模型组上就已经完成了，是吧？ 吴老师这个已经从 算是精装了。 吴老师这个已经是速组加改造的一个过程了。 对，就好比是个什么情况，就比如说有的人啊，他把卷子打满了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很 OK 了， 完成任务。但有的人呢，必须得是一笔一划，对吧？字迹工整。 对， 才算完成。 吴老师这个不但一笔一划，还在卷子背面画了一幅山水画，还落上了款。 哎呦，太抬举了！ 哇，太形象了。 对模型的一个理解和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如果你时间特别富裕，你又想用模型陶冶情操，那你就拿砂纸慢慢磨吧，是吧？把这个怎么说？把这模型磨成了一个像特别光滑的工艺品，是吧？也可以。但你要是只是为了看它的造型，或者说是享受它拼装的过程，你给它组上。 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 比如说拿指甲刀啊， 像刚刚那位不说话的朋友一样， 什么 笑得像个200岁的孩子， 哎、 大家说，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期节目太开心了，以后都搞这样的节目。 好的好的，满足你的愿望啊，006。好，我们可以继续介绍。 对，然后涂料那边、吴老师也介绍， 对， 吴老师这边带的好高级啊。 我们说这个涂装，其实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涂装那个颜料的正题，是不是？ 也 这一般的这个涂料是什么材料？ 就是大概就分几类，我也不是具体的记哪些东西了，就是底。第一步是底漆，像大家看这个灰色的这个、 底漆，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用日语玩的，就是日语体系下面就说是补土，我叫它底漆，它是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工作面，就是我们要落漆的这个表面和这个漆膜的结合的更紧密，做一个预处理，这是底漆，就跟我们做盖房要打地基，它让它这个底漆越好，漆膜的附着力越强。然后呢，再下面呢，就是那个成盒的这个这个 我们的韩明、 这个是面漆，这种、就是我带了一盒，这是笔涂漆，也 这等于是一个套装嘛， 对，套装人物的那个肤色套装，这是面漆。 我又有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想请教三位，就是你们在上漆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什么小气泡啊、气孔出现，会有这种情况吗？ 跟涂家指甲油是一样的。 我就是从这儿联想到。 对，会有，这个就是你的漆的配比不合适，或者是你的那个笔不合适， 还有温度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 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是选好漆，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是要尽量的找到一个最佳配比。 因为我最开始在想大家涂装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场景是大家每个人拿一个特别细的小毛笔，一点一点给它上色，但是好像其实有很多电动的工具来辅助你喷漆上色，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先把这个东西说完，马上就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上面就是效果漆，大家看，比如类似现在很多的效果液呀、像还有那盒油画颜料，这所有的效果液基本上都是从色粉和油画颜料派生出来的，这么几类就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所有的模型涂装的需要的这个工具 和 材料，应该算他们叫大家叫辅料嘛，然后这就说到你刚才说那个问题， 喷涂的工具是吗？ 工具就是工具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涂装的效率更高。手工呢，基本上所有的效果都能画出来，但是就是慢。你等它漆干， 就人工， 二一个就是面积大的时候，你一笔一笔的去画，就效率特别低。然后由此就是出现了刚才说的喷笔，喷笔它有两条线，一条是大面积喷涂，然后还有一条线就是精细喷涂。 像我们展示这应该是精细喷涂吗？ 对，这个KP35是泛用型的一个笔，它是就是大面积和细线基本上都能通用。 这个是需要用电的吗？ 对， 需要 有接气泵。 接气泵。 对。就是这个，就是说到刚才，你说那个，比如气泡啊什么这些，就是喷涂喷的不好的时候，表面也可能会有问题。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熟悉。对这个材料的性能啊，然后工具的性能都要有掌握。 而且在喷涂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那种，比如说你涂的范围过了，就比如说涂到了不该涂的那个位置上，怎么来补救呢？ 其实。事先就能预防 正确的是吧？ 其实是这样，这就是也能补救，但就可能就得有点耐心，因为我们不是有自己的模型俱乐部嘛，然后有会员，我观察他们就是，哎呀，然后一着急，然后赶紧擦呀，就把那个漆面就给擦花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千万别着急，一旦你漆比如喷出界，或者是不是效果不太理想，比如就上面落了灰，耐心一点，等漆膜完全干燥之后。这就用到刚才杂鱼说的2000号砂纸那个级别去打磨，轻轻的打磨，既不会破坏漆面，又会把那个之前喷出来的这个颜色给它擦掉。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没有重要的工具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其实主要的工具 基本上介绍完了，是不是？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辅助工具了，比如像我带了一个，本来想给大家示范喷一个我们的 logo。 下次我们先上来就喷涂，好不好？ 对， 老板，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 这个不错啊， 遮盖，就是说到喷涂就必然会有一个遮盖。 模型世界， 我帮你闪一闪。 谢谢杂鱼老师，谢谢。 这个做的真不错。 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小的，是我们的叫微缩艺术。您看，大家上面这有漆，是我们做活动体验的时候有这个是 这是这是很关键，就是遮盖，还有一个是遮盖、遮盖纸。 嗯， 刚才我带了一卷，到这应该在这边。 嗯，哎，这个期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已经装好了。 嗯，还是不错的、嗯，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速度啊，贴纸都没有贴。 哇！ 但是不看那个说明书就会发现，我一直很奇怪这个键是干嘛的。最后我看了眼说明书，它是一个让你快速拆那个板键的用。 哦，就自带一个小工具。 对，它是自带的一个拆键工具。嗯，好， 还是很贴心的。 关键 的，哎、嗯，老师给展示一下这个。 对，吴老师说要介绍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嗯、 哇， 就是笔、 这是一根笔。 这个其实是在喷笔出现之前，我们做任何颜色相关的工艺的时候的最重要的工具。 哇， 我们中国是毛笔的祖宗嘛，就是 对， 这是笔。 吴老师带了好多的笔。 嗯，是的，各种各样的， 就像刚才说的各种粗细。 其实下次在涂装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每一种工具的具体的用法。包括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讨论了这个龟泵，说可能就是不同的龟泵它的气压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就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喷涂最关键的有几个要素，一个是气压，一个是喷嘴大小，然后还有就是个你控笔的手法， 均匀不均匀。 对，其实气压呢，就只要稳定，不管它大小，这个漆只要能喷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最重要还是手艺活， 对， 手上功夫怎么样。 这就跟开车一样嘛，你开一个很好的，比如 GTR， 但是你到飘的时候直接就翻车了，对吧？这个工具呢，还是要我们要不能唯武器论，是吧？ 是的。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6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想要我们的这个高达模型的话，可以继续刷弹幕了。让我们的杂鱼老师来抽取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幸运的小伙伴儿，这个我们的小礼物究竟花落谁家呢？ 看一看。 看看 杂鱼好帅，我是你的粉丝 啊、哦！这就已经内定了，我的天！ 这两个主持人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们，我只认识杂鱼。 拉黑，甭管， 这个是 绝对不能， 这个刚刚是我瞎编的。然后看一看，哦，有个人一在我，哦， 刚刚 这个人说，杂鱼老师多更博，哦，我肯定不会选你的。 我的天哪！ 哎，好，这个人。 这叫什么？ 退出去了。有人说，有人问我那个二号机哪里去了，但是我一激动，我把那个直播的那个哔哩哔哩又给摁出去了。 您可以后台那个， 对对对， 点回来。 哦， 需要我帮忙操作一下吗？ 在这里，好吧。那刚刚 因为 失误了嘛，咱们就 有个梗， 叫风向标放风筝。 风向 标放 杂鱼，下次把你的二号机拿出来。 就是说这是什么梗啊？这是因为做一个涂装模型啊，需要很久很久，可能 需要几个月有时候放风筝，是不是？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做着做着就 不想做， 不想做，懒了，对。 我觉得您可以试试拼图一样的，拼个什么传说中的50000块拼图也可以。 那也请这位幸运观众就是主动联系一下我们、啊， 是的， 否则你就放弃了。 我们中奖的三位小伙伴一定记得主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私信给我们，然后这样我们会把这个礼物发送给大家。 对， 那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吴迪老师、老生老师和杂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辛苦了。 非常 今天特别不落人啊，就是让我们吴迪老师就是拿了4层的大盒子过来，然后就是说想给大家现场涂装一下，可我们的节目时间太短了，下次我们把这个重头环节放到开始，好不好？ 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辛苦辛苦。下次我们这把节目扩到2个小时，好吧？ 好，说的不太有底气。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 56755669 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给大家。